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丑小鸭的故事。为什么故事的主人公觉得自己是丑小鸭呢？他又能像童话故事中一样蜕变成白天鹅吗？ 哎，你看我们大宝画的画是不是特别好？ 哎，画得真不错。这画里是一家人吧，两个小姑娘，旁边的是爸爸妈妈，对吧？ 这是我们大宝这两天画的幸福的家庭，我看着真是太喜欢了。 哎，这画里的妈妈真是你吗？这么年轻就当妈了？ 哎呀，不是啦，我不是他妈，大宝是我画室的学生，我带了好多年了，特别喜欢的孩子。哎，不过说到这个孩子呀，我一直都挺心疼的。 心疼？ 嗯，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我也一直有一个事儿，觉得对不起孩子，现在都很后悔。 什么事儿啊？ 这个大宝家在上海。哦，我那个画室也在上海，我是2年前从北京过去的。其实一开始去上海是因为要参与迪士尼外墙建造的工作。 迪士尼？ 对，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迪士尼的动画。说出来不怕你笑话，现在我家的墙上还贴着公主系列的贴画呢。 看起来这是真爱啊。 所以啊，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特别珍惜。我参与的是迪士尼的外墙的建造工作。哎，你去过上海迪士尼吗？ 还没有。 没事，你要是去的话，可以看到米奇大街上每座建筑外墙都是一个童话故事。我当时的工作就是通过外墙还原童话故事里的建筑，可以说是要亲手把童话变成现实。 这听起来还真有意思啊，下次我一定好好看看。哎，那你那个画室和迪士尼也有关系吗？ 哦，不是不是，当时差不多干了有一年吧，迪士尼的工作就完工了。我本来想着回老家，结果我弟大学毕业就来上海投奔我了，我就想着和他一起重操旧业开画室。 重操旧业？你以前也开过画室？ 对啊，以前在北京我就开过一个幼儿画室，弟弟上大学的时候还经常过来给我帮忙呢。不过为了接迪士尼的活，我就把北京的画室转让了。我想着既然我和我弟又在上海聚齐了，就想在上海再开一间培训幼儿园小朋友的画室。 又是迪士尼，又是给小朋友开画室，你可真是童心未泯啊。 主要是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嘛。我们那个画室为了让孩子们对画画感兴趣，专门设置了一个小环节，也就是在每次画画之前，我都会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 然后小朋友在听完故事后，在故事里面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人事物，画一幅画，这样又能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还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啊。 其实慢慢积累下来的经验啦。我刚才跟你提到的大宝，就是我开画室之后一直跟我学习的孩子，还有他的妹妹小宝，都是一起来的。他们俩一直都特别乖，大宝好动，小宝好静，但都很听话。 那大宝为什么会让你心疼呢？ 哎，之前有一次我给大宝小宝讲的是丑小鸭的故事，小宝听完故事后就像往常一样乖乖坐在凳子上画画。放在过去，大宝肯定会缠着我讲下一个故事，可那次他却一直特别安静地坐在位置上，愣了好久才开始画画。我看出他画的是三只白天鹅，画得真的特别漂亮。快要画完的时候，他突然举起手问我可不可以把丑小鸭也画上去，我没同意。唉，这是最让我后悔的一件事儿了。 为什么呀？ 我当时只是想着，如果将丑小鸭画上去，就会毁掉整幅画的意境和美感了。大宝也很听话，就没画丑小鸭。然后就是小朋友讲故事的时间了。每次他们画完画，我都会让他们描述自己画里的故事，和小伙伴们分享自己创作的小故事。记得当时是小宝先讲的，他年纪小，画的是两只轮廓模糊的天鹅。说的故事也很简单，就是天鹅妈妈最后找到了丑小鸭，发现它变成美丽的天鹅，很高兴。小宝娇滴滴的声音特别可爱，讲完了之后还拉着小裙子的一脚往下一蹬，给大家来了一个小天鹅式的谢幕姿势，把大家都逗得哈哈直笑。不过轮到大宝的时候，他却有点反常。过去只要是讲故事，大宝都特别活跃，所以只要轮到介绍他的画，他都兴奋得手舞足蹈的。可是那天他却捂着脸，趴到我耳边说他有点紧张。我就摸了摸他的头，告诉他别害怕，像平常一样讲。我就注意到他把画放在画框上后，先看了看坐在对面的爸爸，然后就开始描述他的画了。他画的画叫做《天鹅一家》，讲的是有一天天鹅妈妈发现天鹅宝宝不见了，然后很着急，丑小鸭见到了天鹅宝宝，就把天鹅宝宝带回天鹅爸爸和天鹅妈妈的身边，然后天鹅一家收留了丑小鸭，一家四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讲完之后，大宝特别高兴，走回座位的时候还冲爸爸招了招手，他爸也笑着伸出了大拇指。不过我当时就觉得他爸爸的笑看着有点别扭，也有点尴尬。 难道说那幅画里藏着什么问题？ 我当时确实没往那边想，那幅画我只是觉得画得好，两只大天鹅张开翅膀，一前一后护着小天鹅，画里的天鹅妈妈低着头特别温柔地看着她的孩子，而小天鹅也开心地看着妈妈，画面特别温馨。我当时还想呢，大宝的生活一定很幸福，只有内心充满爱的孩子才能画出这么温馨感人的画。 哎，你等等，你刚才不是说小宝是大宝的妹妹吗？那他们应该是一家四口人啊，怎么只画了三只天鹅啊？ 哼，你看连你都发现问题了，可我竟然还是被人提醒才注意到的。当时我的同事木子在晚上和我一起收拾话剧的时候突然问我，觉不觉得今天大宝的表现很奇怪。他又接着分析说，明明应该是一家四口开心的生活，可是画面上却只有三只天鹅，而且他还说大宝和小宝连姓都不一样，大宝姓陆叫陆雨欣，小宝姓周叫周子佳，这里边一定有故事。一听这话，我突然想起了大宝曾经问我可不可以将丑小鸭画上去的事儿，这才意识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两个孩子的姓不一样，难道是因为父母是二婚？ 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不过离婚又再婚这事儿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而且我们画室的原则是不过问客户的隐私，于是这件事儿很快就被我忘了。哎，当时也是快过年了嘛，课程也安排得越来越紧，有的孩子的课程都排到大年初二了。 啊，你们过年也不休假呀？ 唉，本来我也想好好放个假，可家长们的时间安排不一样啊。有些家长假期也要上班，就希望把孩子放到我们那儿。不过幸好那几天孩子少了，我就给木子放了个假，也让我弟先回了老家陪父母过年，自己留在上海给孩子们上课。一般在春节还坚持来上课的都是上海本地的小孩，这里边就包括大宝和小宝。他们的爸爸周先生其实是安徽人，但由于他是医院的医生，过年要值班，所以他和老婆孩子们就留在上海过年。大宝小宝每天都来我的画室学习，晚上再由爸爸接回去。当时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在画室，所以每次上完课，周爸爸还会主动帮我收拾画具，有时还会带一些他老婆做的熟食过来给我。 他们一家人还真不错呀。 对呀，加上大宝和小宝的进步很快，周爸爸也越来越信任我了，我们见面时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说说上海生活的不易啊，聊聊老家的亲人啊，还有画室里的这些孩子。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聊到了大宝小宝，周爸爸问我是不是猜到了大宝不是他亲生的，我说猜到了。他又接着告诉我，他和他老婆大学毕业就来到上海工作了，当时两人很穷，好不容易在上海都找了份不错的工作，于是都很拼命。那时候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挣钱赚的，天天都是披星戴月，压力很大，所以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他们去做了检查也没发现问题，后来又过了三年还是没怀上，俩人也就放弃了，就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女童，也就是大宝。只是没想到领养了大宝一年后，他的妻子竟然怀孕了。说到这儿他就不说话了。 原来大宝是领养的孩子，看来大宝说的丑小鸭就是他自己吧。 唉，没错。当时周爸爸沉默了好久才又开始跟我说，自从他老婆怀孕后，他们对大宝的态度便起了变化。他老婆的态度就更明显了，他不再经常给大宝买新衣服了，也不会再耐心地抱着大宝给他讲故事了。他们的话题永远是肚子里的孩子。有一次大宝从床上摔下来，下巴都磕破了，血一直流，可是他老婆不仅没有觉得心疼，反而骂他不懂事儿，给大人添麻烦了。周爸爸说他在给大宝包扎伤口的时候，他能看出大宝一直在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是眼睛里全是眼泪，看着特别的可怜。周爸爸其实也反思过，他说在大宝受伤的那段日子里，他只抱过大宝一次。后来小宝出生后，大宝生活得更小心翼翼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都在轻轻发抖。 看来啊，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老婆对大宝不公平了吧。 不过也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才意识到的。在那件事发生前，他和老婆只考虑着养两个孩子太费钱，老大又不是亲生的，所以甚至还想过要把大宝转送给另一户人家。 所以发生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呀？ 他说那天是冬至，天气很冷，他打电话回去告诉老婆今晚不用加班了，可以早点回去。结果在回家的路上，他老婆突然来电话说女儿们不见了。他当时就懵了，感觉一路上脑子一直嗡嗡的响。后来他和他老婆赶紧去报了警，还查了楼梯和小区的监控，发现是小宝先开门出去的，然后过了五分钟左右大宝也开门出去了。然后他们又查了小区的监视器，先找到了小宝跑出小区的画面，过了20分钟左右大宝也出现在了监视器里。 也就是说大宝是发现小宝不见了，所以跑出去找小宝了。 对呀，可当时他们到底跑哪儿去了就一点线索也没有了。周爸爸说当时他和他老婆在大街上就像两个疯子一样，一边互相指责对方，一边大喊大宝小宝的名字，可后来还是一无所获。没找到女儿们，他们俩就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到了对方身上，埋怨彼此没有尽到看好孩子的责任。他说他们当时甚至想着如果孩子真的丢了，俩人也就不活了。 那后来呢？孩子怎么找到的？ 不是他们找到的。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竟然发现两个孩子正在家门口等着他们呢。小宝睡在大宝怀里，大宝紧紧抱着小宝。 你的意思是，大宝把小宝带回了家，然后就一直等着父母回来？ 可不是吗？周爸爸跟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常常叹了口气。他说他真的觉得他们这些大人实在太坏了，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以为大宝那么小，察觉不出他们对他的嫌弃。直到他那天看到那幅画，他突然明白了，大宝其实什么都知道。他都不敢想，这些年大宝一直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跟着他们的。想到这些，他就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其实啊，小孩子的内心恰恰才是最敏感的。 对呀，很多事我们以为孩子理解不了，没想到他们才是最懂父母的。后来周爸爸说，他知道大宝喜欢画画，看得出来他在这里很快乐，所以一直想跟我道声谢。我能看出来他当时真的很自责。 我猜啊，他和他老婆现在应该知道该怎么对待大宝了吧。 是啊，前一阵他们全家还去迪士尼玩了呢。大宝老跟我提这件事儿，可兴奋了。周爸爸还特地让两个孩子在我参与设计的外墙前照了相。哎，不过一想起他爸爸跟我说的那些话，自己也一直在反省。我明知道孩子的心很敏感，之前也发现了他反常的地方，可还是没有去关心一下，还那么随意的就禁止他把丑小鸭画到画里去。当时我的态度肯定也伤到他了。唉，这孩子太懂事了，什么事都埋在心里，越是这样就越让人心疼啊。 其实你没让他画上去，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选择。 嗯？怎么说？ 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咱们再接着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加里安诺酒、白干桂酒、柳橙汁和鲜奶油调成的，名字叫做白天鹅之梦。 白天鹅之梦，怪不得是乳白色的酒呢。嗯，又香又甜，很好喝啊。 我刚才之所以说你没让他把丑小鸭画上去，答案正是这杯酒。 我还是没明白。 大宝呢，总是觉得自己是丑小鸭，可实际上他和他父母妹妹一样，都是美丽的白天鹅。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真是好受多了，看来我这还是歪打正着了。 其实啊，你也不用太自责，你的画室已经给大宝带来了很多快乐了。而且你刚才给我看的那幅大宝画的幸福的家庭，不也恰好证明大宝已经认可自己是家里的一份子了吗？ 对呀，他终于相信自己也是一只白天鹅了呀。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孩子问，我可以把丑小鸭画上去吗？原作素飞，改编陈雨涵、陈涵，制作陈涵，演播杰克堂、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